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， 数百副堆积白骨的尸骨，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，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定是灵异作祟？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， 悲惨的历史又会不会再度上演？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，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，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？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什么？ Show FM Show FM Show FM.net 首发， 拿多灵 拿多灵异手记， 拿多灵异手记系列之 凶心人， 编译 Fox，播讲耶律君。 第九集，后期肥冲，角色演绎支持：细流女、细蚊、菲菲、阿芬、鸭仔、阿刚、红米。 上次讲到，百年前残酷的悲剧惨剧慢慢地一跌跌拉开了帷幕。萧愁云在整个藻洞布下了个困龙阵，这种密法借助道具再配合适当的环境，可以制造出连幻术师个人都无法达到的巨大力量。阵法一经发动，不单止对人的心智有绝对的影响力，而且不需要幻术师太过费心就可以自行维持基本的运作。如果再加上幻术高手的操纵，那就算是此道的高手，要脱困亦极为艰难，普通人更加无办法生理。而藻洞的那三段长长的甬道，正是布置困龙阵的绝佳所在。同包家村的其他人一起，萧秀云都入了藻洞，当然啦，冇人可以发现呢一点嘅。对于似萧秀云咁样嘅幻术师而言，令其他人视佢为无物相当容易。佢要亲眼睇住当人因为冇食物而自相残杀嘅情景，最重要嘅系佢要睇一睇，到咗最后嘅关头，为咗填饱个肚。包勇会不会亲手杀了将要成为他新娘的包月？他要用生同死来考验这段感情。如萧秀云所料，带入去洞入面的贡品很快就吃完。到了第六日，两个饿死的细路就被人吃了。最后整个洞就陷入了阴沉气氛之中。第七日出现第一场大规模的残杀，那一日死了280个人，只有一小半人生存了下来。从那日之后，彼此之间的残杀就不单止是为了果腹，更多的时候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而要先一步杀死对方。很多人甚至不敢睡觉，几日黑埋眼，自己条颈就会被人割断。萧秀云就隐藏在一边，冷眼看着这个血腥的地狱。他叙述的笔调平静得可怕，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飞溅的鲜血和生食人肉的爪牙对他来说，就好像一日三餐那么正常。包勇和包月一直生存到最后，那不仅仅是因为包勇是全村最勇猛的猎人，更因为在萧秀云的幻术影响下，两个人得以在激烈的凶杀之中生存落底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他们所准备的，萧秀云怎会可能比他们先行一步死呢？越到后来，活着的人越少。到了第四十日的时候，连萧秀云都提到洞入面的味道很恶劣，腐烂的尸体越来越多，食都食唔切。有时之前杀死嘅人因为嚟唔切食而变成腐烂，活住嘅人只好再杀一搵。 而一旦杀红起眼，仲点会计算好只杀到啱啱够食嘅人数啊？等厮杀结束，必然又会留低食唔完嘅尸体加入到腐烂嘅行列啦。嗰阵腐烂嘅气味，我哋依家都可以隐隐咁闻到。而阅读多后例，原先只系若有若无嘅味道，喺心理作用下，竟然越嚟越浓，连我都阵阵胃酸反流。而起码一半人就已经当场呕咗起身，不过好彩都系干呕。我哋翻睇得越嚟越快，所有人都有住同一个念头，就系希望知道包月同包勇最后到底点样。喺第48日嘅日记嗰度，我睇到咗咁样嘅一段话： 今日我要佢哋相信，只要可以喺洞入边撑9981日。就可以走出去。 唔使諗啦，萧秀云一定係利用幻术传递咗呢条讯息俾当时嘅幸存者。到咗依家，我丝毫唔怀疑萧秀云有假扮鬼神嘅能力。而令我心惊嘅係，佢对人性负面情绪拿捏把握得竟然咁精准。想必係嗰几年入世修炼之中造就出嚟。咁样嘅讯息一传出，对于原先相互扶持生存落嚟嘅人而言，无疑系更严峻嘅人性考验。索性实死无生，咁仲好过亲手杀死所爱嘅人，亦不过活多几日，冇乜分别嘅。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有同心爱嘅人揽住一齐饿死嘅觉悟，但系如果有一线希望呢？咁会点样啊？会点样？会 第62日，阿月喺瞓觉嘅时候俾阿勇勒死咗。果然佢哋唔系真心相爱。依家阿月嘅呢个头，面上嘅表情，仲真系好好笑。我要走啦，再见，阿勇。 呢段话刻喺一个骷髅骨嘅天灵盖上，唔使问，呢个头一定系100多年前包勇嘅爱人包月嘅。相比之前黑字，呢啲字刻得好浅，因为萧秀云喺黑字嗰阵，佢嘅主人先啱啱死冇耐，所以系直接响头皮上刻落去。依家呢个骷髅头，双眼嘅地方空空洞洞咁闪住轮火。但喺当年，喺死前嘅一刻，唔知有几咁不甘，佢一定估唔到自己嘅未婚夫竟然亲手勒死自己，为咗挨到最后一日，仲要食佢嘅肉，饮佢嘅血。百年前嘅记录就到此为止啦，萧秀云就咁离开咗祖洞，任由佢曾经深爱嘅男人包勇留喺呢个昆龙镇岛。虽然冇咗佢嘅主持，但係从佢最后嘅口气睇嚟，包勇仲係冇能力可以活住离开。读完成段日记花咗大约2-3个钟嘅时间。起先由两英密读出嚟，大概越读声音就越细，每个一个字都要花好大嘅力气。呢啲白骨所记载嘅事情实在係超出咗我哋承受嘅极限。所以后嚟只好叫人自己睇，而好多女生更加系连睇都唔敢，卷缩埋喺一耳边。所有嘅白骨被翻睇完之后，洞入边一片寂静，冇人可以喺睇完呢啲嘢之后马上回过神嚟。都仲未等我完全从百年前嘅故事摆脱出嚟，两把尖锐嘅惊叫声就将所有人吓到跳咗起身，系路云同埋袁秋云，声音系从甬道嘅方向传过嚟。等我哋赶到甬道口，梁应物打开备用电筒照过去，一个人都见唔到。路云同袁秋云失踪咗啊！头先睇白骨日记嗰时，路云同袁秋云系最先睇唔落去。一早就匿埋一耳边， 其他人的心神完全被白骨日记吸引，也就是一时没有注意到其他人。但估不到这两个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不明物体老劫了入涌毒，除了那两声惊叫竟然连一啲先兆都冇。唔通由于我哋发现咗白骨上嘅秘密，隐藏喺甬道入面嘅力量就迫不及待咁开始发动啦。我一咬牙起手就想追入去，但俾梁嘢咪一手拉住。 唔好咁冲动，拿多先理一理头绪，再商量办法。 我俾梁嘢咪咁一拉住，好似俾泼咗一头冷水咁。冷静咗落嚟，以依家嘅情况，如果我头先慌失失咁冲咗入甬道，咁纵使我有三头六臂都一样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仲点救人喎？而依家一切啱啱先有啲头绪，百年前嘅惨案为我哋今日嘅处境提供咗一个好好嘅案例。事实上甬道入面嘅力量亦即係因为咁先急住发动。所以索性大家一齐将重点諗清楚，再諗计救人都未迟。讲老实话，如果卢云同袁秋云被掳入咗甬道，就算即时有危险，咁即使我冲咗入去都已经于事无补。经此一大变，梁英物叫所有人都喺生活圈围成一个圆圈，每个人都紧压住隔离，我而手忙伤咗。我见到郭永华时不时望向甬道，知道佢担心卢云，佢暗恋卢云，我早就发现。而家我亦諗唔出说话嚟安慰佢，只好轻轻咁拍一拍佢膊头。呢个时候我脑入面闪出咗个念头。郭永华鍾意卢云，但係仲未到忘记生死嘅程度。头先第一反应要冲入洞嘅反而系自己。我微微揈一揈头。冇諗咁多，集中精神思考百年前嘅血案同埋依家嘅关联。同梁英物交换咗意见之后，一啲最基本嘅推论已经好清楚啦。依家我哋嘅处境几乎系100年前包家村同祖洞嘅血案翻版，亦即系话我哋被困喺困龙大阵之中。如果当年萧秀云离开嗰阵，为咗继续困死包勇而冇撤去困龙大阵嘅禁制，咁呢座大阵一经摆成就冇时间限制，会一直发挥作用嘅话，咁我哋由于自己嘅好奇心行入咗困龙大阵，以至于以后都出唔返去，就真係自己抵死了。但係经过多方嘅推敲，我哋一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话我哋係无意闯入，咁点解释困龙大阵会自己变化呢？定行过甬道嘅时间越嚟越长，使到冇人再敢行入甬道一步。而头先袁秋云同卢云嘅失踪，唔通都系困龙大阵自发嘅反应？从萧秀云嘅日记中睇，困龙大阵分明系只能够自己进行最基本嘅运作。如果冇高人主持嘅话，系冇可能出现各种高级嘅变化嘅。总唔会话呢100几年嚟困龙大阵自己修炼成精，有思考能力啦啩？又或者当年死咗嘅几百人冤魂不散，成为咗恶灵嚟害人。而再联想起之前响三女团村，明明唔可能经常到人洞玩阿宝，讲出咗啲莫名其妙嘅话，以至于我哋所有人都对人洞产生咗兴趣，先有后嚟嘅人洞探险，导致如今被困嘅事件发生。依家回忆起嚟，那个叫阿宝的细佬所讲的话实在是太可疑了。 这一切都讲明我们并不是无意中被卷入来的，而是一场蓄意而为的阴谋。主持这个阴谋的人一定是有着当年萧秀云的能力，甚至就是那一脉幻术的传人。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讲，控制一个细佬讲出违心的话，再不知不觉由我们入句，简直是如鱼反掌。就连一个催眠大师都可以做到呢点。 而且啊，这个人应该一直就在我们周围。而最可能的就是他就在我们中间。尽管很多人都隐隐约约地想到这一点，但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都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。 学生紧张咁打量住彼此，仔细辨别身边所认识嘅同学或者老师，甚至我呢个记者，每一个人系咪心中有鬼？但系喺黑暗之中，影住绿油油嘅轮火，每一个人睇起身都系咁诡异难测嘅。一百几年前嘅包家村血案嘅起因系情，因情生恨，先会酿成咁样嘅惨剧。咁依家呢？依家嘅原因系咩啊？搞清楚呢点，就将会成为捉到元凶嘅关键。因情生恨嘅话，咁眼前嘅呢啲人究竟边个比较有可能一啲呢？唔需要我同梁一物发动，大家开始互相揭发，现场猜疑四起。人最相信嘅本嚟就只有自己，喺知道元凶可能就系身边人嘅时候，本能咁睇所有人都系唔顺眼。以前听听埋埋嘅小道消息，一下子又全部变晒头条新闻。依家嘅大学生，卡小欧同费城就唔使讲啦，其他人亦都有自己嘅男朋友啊、女朋友啊。而关于各自嘅绯闻，比如边个夹边个嘅长脚啊，边个成为小三啊，诸如此类嘅信息，依家就成咗可能成为凶手嘅佐证。然而头痛嘅系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咁样嘅传闻，但系并冇出现三角恋情，同时恋情当中嘅当事人又正好喺呢个考察团入面。梁应物突然开口问啦： 刘文允有冇曾经追过你啊？喺呢度， 我心入面打咗个突。刘文永似乎系中意梁应物，但以佢嘅条件，应该追求者都几多。通 啊！ 刘文永窒咗一下，即刻就明白梁英文问呢句话嘅含义。佢谂咗一下，又向隔篱望咗望。 朱志力，仲有何允开都追过我咯。 我边鼠有追过你啊？自作多情，你以为自己系乜水啊？ 咩冇啊？上个学期有段时间，我每次上身体育堂，你都会买汽水俾我嘅，仲有几次攞自己条毛巾俾我抹汗。哼！嗰条毛巾上面嗰啲臭酸味，核突到死啊！ 嗰阵时我真系鬼暗眼咯，而家你送上门我都唔要啊！ 刘文永面子挂唔住，激到又要想闹翻翻去，两人咪一扬手就话啦： 唔好讲啦，唔会系何云开。 何云开咁嘅死款，点睇都唔似系有能力学会幻术嘅人才啩？我眼睇住互相指责、猜疑。进而对揭老底的学生，心里面暗暗焦急。依家的气氛已经充满晒火药味。当不信任感达到极点，平时对对方积压的不满就会一下子爆发。到时候只会有一个人先动手，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足以造成类似一百年前的严重后果。我睇咗下梁应物，佢都一面愁容，谂唔到法子。突然间，我想到一点啊，万一到时候大家都喐起手嚟，一片混战，必定是肉食俱焚的局面。如果元凶就在我们之间，他又有什么办法可以确保自己不在这样的混战中遭殃呢？我低声将这个疑问告诉梁应物听，他都想不通这个环节。 没错，如果那个人就是我们中间的话，照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，到时候一喐手，边个都难保自己嘅安全，唔通佢嘅幻术可以让自己喺混战当中独善其身？定系其实嗰个人并唔喺我哋中间？ 梁应物讲到并唔喺我哋中间嘅时候，忽然间全身一震，抬起头望向甬道，一瞬间我明白咗梁应物嘅谂法，背脊即刻一阵发汗。其实就得嗰两个人唔喺我哋中间，可以确保喺云战发生嘅时候唔被卷入，亦即系卢云同埋袁秋云。而头先嘅种种猜测，亦冇人将矛头指向呢两个被甬道吞噬并不在场嘅人。我哋留咗佢哋两个啊！我压住声音问梁英文： 点啊？ 你諗到啲咩呀？ 佢静静咁向甬道口嘅方向睇咗一阵，先回答我话： 我諗我已经知道系边个啦。 系边个？我諗都冇諗，即刻反问过去。梁英物摇一摇头，冇回答我。我呢个时候就系拗爆头，袁秋宏同卢云为边个呢？袁秋宏系上海人，出身富贵人家，一举一动都有洗脱唔到嘅贵气。咁样嘅人会系神秘幻术一脉嘅传人，实在叫人难以想象。而卢云平时系内向沉默，佢就系湖北人啊！响三女屯村嘅时候，佢仲因为识讲本地话而做过翻译啊！唔通就系佢？正当我想再开口问梁英物嘅时候，佢忽然开声大叫咗起嚟。听清楚佢嘅喊话，真系令我眼都突埋。只听到梁英物大叫： 卢云，卢云，我中意你，你出嚟啦！ 一时间，所有嘅学生都停止吵闹，齐齐望向佢哋嘅梁老师。梁英文继续大叫： 我对刘文允一啲意思都冇，我鍾意嘅系你啊！你出嚟啦！ 睇嚟正如我估嘅，梁英文嘅怀疑刘云就系嗰个人，而呢两个人之间必然有我哋唔知道嘅情怨纠葛。梁英文呢条友仔啊，竟然搞出师生恋，之前从一啲风声都冇走。如果唔系啦，从边世搞到依家先估到系边个啊？只系梁应物依家咁一表白，会有点样嘅结果呢？以我对梁应物嘅了解，佢先唔会讲埋啲咁肉麻嘅嘢，一定系别有用意。100多年前，包勇系因为唔鍾意萧秀云，反而鍾意同村嘅包月，先会引发萧秀云嘅生死考验。咁依家梁应物坦诚鍾意卢云，系唔系可以破呢个局呢？梁应物叫咗几声，一个黑影从甬道度慢慢咁行咗出嚟。我大声咁问：袁秋宏喺边度？卢云喺离我哋冇几远嘅地方企定，手向旁边一指： 嗱。 梁应物攞电筒照过去，袁秋宏显然就瞓喺离生活圈远嘅白骨堆之中。我嚟唔切赞叹幻术嘅神力，喳喳浪赶过去检查，好在袁秋云只系晕过去啫。至此啊，每个人都已经明白，令佢哋陷入如此绝境嘅，就系呢个平时睇起嚟内向而文静、与人无害嘅卢云。何云开一声怒喝，慢牛咁冲咗过去。卢云只系轻轻咁哼咗一声，只见何云开冲上去嘅身体，竟然响离卢云仲有3尺远嘅地方擦咗过去。过去之后，何云开继续佢嘅怒叫，双眼向前怒视，就好似卢云就向佢面前一样，直不甩咁冲向咗洞壁，眼睇就要撞上去啦，竟然仲唔收步。最后何云开就咁握住拳头，一头撞埋石壁度，摇咗两下就咁晕低咗。本嚟想跟住何云开一齐冲上去嘅学生都唔敢冲动，喺咁样嘅幻术之下，恐怕再多嘅人亦都只会落得同何云开一样嘅下场。梁英物慢慢咁行向卢云： 我以前一直都冇同你讲，因为我哋嘅身份唔适合，但喺我心入边一直都鍾意你。上次拒绝你，其实我都好难受。 卢云痴情咁问： 系咪真噶？ 梁英物行到佢面前，望住佢对眼，然后就话啦： 真呀。 然后微微咁弯低身，吻向佢嘅双唇。所有人眼定定咁睇住梁英物，就咁锡埋佢，都唔知讲咩好。我夹实梁英物，黑暗之中，隐约就睇见佢同卢云热吻。好似卢云身体嘅右手慢慢咁举咗起身，忽然一个手刀猛猛咁劈落咗卢云嘅颈动脉嗰度。卢云个嘴俾梁应物封住，哼都冇哼一声， 就咁软奶奶咁摊咗落地。果然同我估计一啲都冇错，梁应文呢条友仔啊！ 拿刀探路，快！ 梁应文转头就将备用电筒抛咗俾我，我接过电筒，二话不说，直不甩咁就冲咗入甬道。好啦，圆通我已经晕咗过去，咁呢个昆龙大阵系咪就此破解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敬请关注《拿刀灵异手记》系列之《空心人》第十集大结局。 忘掉了你那冷冷句子，如何叙述别后故事？时日远去了你我，告别了当年。情若远去了季节变更，留下四副心的人。无奈我却爱你，为你甘心空等。难道当初苦恋今天早变恨？问最终怎么将心交给了别人？遗下我痴痴的等，你到现在徒劳地伤透这颗心。忘掉一生的伤，将真心送赠，但最终天真的心只得到泪痕。回望我的开始，等你到最后，无言地独自伤感。这颗心，忘掉一生的伤，将真心送赠，但最终天真的心只得到泪痕。回望我一开始等你到最后，无言地独自伤感，等不到这生。明知苦楚，我继续恨，是我多么天真，才信你的真心。难道当初苦恋，今天早变恨？问最终，怎么将心交给了别人？遗下我痴痴的等，你到现在深深地伤透这颗心。万千星火仿佛反复的追问，怎么那最真的心只得到泪痕？回望我一开始等你到最后，无奈这匆匆的一生。